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咧？即係講話懷舊篇唔會有錯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咁樣嘅，即係係咪而家人哋越嚟越大咧，就中意想當年啊？即係我都係咪犯咗呢個咁嘅錯誤咧？我真係成日咧將一啲新嘅嘢啊，或者將啲玩過嘅嘢同以前啲嘢走去對比喎。即係嗱例如一樣嘢啦，啊不未講之前，我講咗講嘢先。係啊，今日都係一個人錄啊，咁啊因為咧因為嗰邊嗰個節目 YouTube 嗰個節目咧有一條友錄。咁冇理由呢個節目又唔係一條友錄㗎啦，咁樣即係你冇呢條波，你哋冇你點解？即係有時覺得話同一時間錄會好啲嘅，咁咁一次錄咗，咁所以咧就呢個禮拜都係得我一個人做，我應該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我就揾阿恩仔過嚟幫手啦，好啊，咁啊唔講呢樣嘢先，我講翻懷舊邊，即係真係我覺得好奇怪喎。即係呢一輪我哋咪講緊呢個鬼鼠場呢，即係我諗下鬼鼠場有一啲嘢同以前嘅玩法係即係不敬而入㗎喎，即係佢好類似㗎喎，就係乜嘢呢買鐘出街呀，即係其實網友知唔知咩叫買鐘出街呀，即係其實呢80年代尾90年代初，咁呢喺大陸呢就好興呢嗰啲髮廊啊，咁有洗頭㗎嘛，佢哋啲洗頭就好鬼平，10蚊洗個頭，咁搞到呢即係10蚊洗個頭啊，喺下沙嗰啲呢就10蚊洗個面啊，咁我哋啲住喺喺大陸租咗屋嘅啲人呢，或者就算唔係呢你去大陸玩嘅人啦，都冇嘢做嘅都齋齋齋洗個頭啊，即係落雨都齋洗個頭啊，即係我識啲朋友直頭係住喺深圳嘅，咁佢呢就之後都刷咗牙刷完牙就唔洗面㗎啦，就走落樓下個髮廊嗰度幫我洗個面得10蚊，洗個頭就10蚊，總之你返屋企唔沖涼㗎，沖完涼都唔洗頭㗎啦，洗頭就落樓下10蚊，因為嗰啲髮花嗰啲髮花呢就喺度幫你按埋啊，即係嗰個洗頭嗰個時間呢都成半個鐘頭以上㗎喎。即係其實唔係流㗎喎，吹頭就反而吹得快啲，佢洗頭洗得好耐㗎喎。咁啲人覺得好鬼抵㗎。咁呢嗰陣就好流行一樣嘢啦，就好似而家我哋玩鬼鼠場一樣㗎。即係鬼鼠場我哋係乜有乜特色呢，就係、是其中一點就係、是、啲女我要俾300蚊一個鐘頭佢，喂有啲平啲，有啲俾100蚊啦，咁100至300蚊不等啦，因為恩仔講話有啲100蚊女場㗎嘛，又有啲300蚊女場就喺沙咀，我哋有個網友就話沙灣都有而家，咁沙灣就200蚊一個鐘頭，咁呢就我都同以前呢發花買鐘出街差唔多，即係其實點樣呢，即係我哋嗰陣呢就喺髮廊嗰度啦，即係洗個頭，有時洗個頭10蚊，咁其實真係冇乜錢賺㗎，咁嗰個髮廊嗰個老闆呢就好建議你哋呢就搵呢啲髮花呢就幫你去揼個骨，咁揼個骨就通常都係50蚊至80蚊不等啦，咁就睇下點樣啦，即係睇下嗰啲嗰間髮廊嘅裝修情況呀諸如此類啦，咁有啲呢就會比較靚啲啦，有啲係鬼鼠啲啦。咁你話咪正宗呢，係有啲唔正宗有啲。就有冇但係其實大到冇大部分呢都正宗㗎，即係好似話可能連飛機都唔會幫你打，真係幫你揼下骨嘅啫，即係捏下啫。咁佢喺個髮廊嚟講我覺得好抵㗎喎，佢同個女仔賺，咁佢個髮廊攞30蚊俾返條女就20蚊。咁成個鐘頭就俾咗出間房乜嘢都唔出。咁樣嘅法郎呢，咁成日都冇問題啦，咁 希望啲顧客除咗洗個頭之外，因為睇嚟真係冇錢賺嘅，洗個頭之外，咁你都幫襯啊揼下骨啦咁樣，因為你知啲有個人㗎啦，揼親兩個鐘㗎嘛，咁嗰度即係起碼都係100蚊至到160蚊不等差兩個鐘頭，即係每次嗰間髮廊都賺咗成50-60蚊嘅喎，即係喺嗰個鐘頭之外，佢俾間房仔你嘅啫。咁當時個租金，1980年代、1990年代租金又唔係貴，咁啲好多髮廊靠呢啲賺錢。咁賺賺下咧，啲人就玩法又唔同咗咯。咁啲香港佬啦，唔好叫香港仔啦，香港佬啦。咁尤其是嗰啲中港運輸司機啊，通常都係噶啦。咁咧佢哋覺得屌，淨係入去洗個頭10蚊，按個摩100蚊，唔抵喎，唔夠好玩啊！咁一隻頭就同個老細講話，不如咁啦，我想約你哋嘅嗰啲髮花出去食飯，咁你點計啊？咁當然嗰個老細咪還住都係佢都賺錢嘅啫，佢咪照計照翻佢轉鐘頭計咯。嗰啲就叫買鐘出計。即係嗰時候咧就好威好多啲中港司機啊，或者唔接啲中港司機，有啲寡佬啊，記住係寡佬咯。即係當時咧，我後生咧，我係未試過嘅話聲啊，我真係知道有啲咁嘅玩法嘅啫，我未試過。即係嗰時候我都係20-30歲，30歲到啦。咁我都係嗰時候我都未出去滾啊，我都係溝緊女、沉緊船、拍緊多。咁我嗰時候你又叫雞。叫好使叫雞嗰時候，啲溝女啊咁啊，屌啲溝啲都溝唔到啊！只有你唔溝嘅啫，嗰時候多喺深圳係多到咁撚樣啊！即係呢啲有機會先至慢慢再講啊。其實我以前都講過，即係反而你呢個呢啲發花，我講好似講少啲，咁我就集中講一次俾大家聽下。咁即係有啲中港司機或者有啲埋得佬啦，都係佬嚟嘅，記住啊，即係40-50歲噶啦。咁就開始。就俾錢個髮廊老闆，就買嗰啲髮花，就出去出面食飯。咁、那個髮廊老闆就諗住都係冇所謂噶，為你80蚊，或者100蚊租佢兩個鐘頭，咁佢仲要俾間房你添。但如果你100蚊租佢兩個鐘頭，連房都唔使俾你喎。咁嗰條女都係要用翻咁多時間噶啦。咁嗰個髮廊老闆係落葉冇所謂啦，咁咪形成好多好多啲中港司機啊，啲麻甩佬啊，咪買兩個鐘頭出去同啲女食飯咯，同啲髮花食飯咯，咁嗰啲當然啦，嗰啲佬啊梗有另有目的啦，即係望想溝下女啊，或者幫唔到嘢啦，通常都係咁。咁喺個髮廊嚟講就唔理你啦，佢俾咗錢你，你俾咗錢咯，咁咪只係。希望你兩個鐘頭之後帶翻條你翻嚟，其實啲局要帶你翻嚟啊！如果你唔帶翻嚟咧，3個鐘頭咧，咁你就會當佢就要加鐘噶啦。你唔俾咧，嗰條女都要俾翻個髮廊老闆嘅。咁所以咧譬如租兩個鐘頭，咁咧譬如你那個客同個女仔玩嚟3個鐘頭咧，嗰、那個女如果冇點樣都好，佢都要問你攞翻嗰一粒鐘嘅錢。啊！等你哋等真系唔好谂住，我买2個鐘頭玩4個鐘頭，咪有着数咯？冇啊，冇呢支个只场。咁啊，好多嗰时好多啲咁啊麻甩佬啦，就走去同啲女买个钟，就出去食嘢。我系唔明点解，我请你食，同请啲女食嘢，我都俾钱买钟。我从来唔知点解，即系咁啊，可能啲人有钱啦，咁亦都可能啲闷啊，或者想救女啦，即系由嗰日开始咧。就製造咗好多沉船事件啊！點解咧？你知啦，你髮廊嗰啲，即係其實你係俾錢買佢服務噶嘛？咁佢服務服得你舒舒服服、滿滿意意，咁你又漸漸覺得啊，你係咪中意我？做得我咁舒服，咁我咪請你出去食飯咯。咁出去食飯，咪有啲拍拖嘅感覺咯。咁一有拍拖嘅感覺，咁啊自然。就沉船啦，咁你同佢食下嘢啊，咁少不免就行商場啊，即係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會真係好遇上去食嘢啊，行商場啊，去買鐘，俾鐘錢佢去做一啲 自己消費嘅嘢咯，我唔明嘅。但係似乎真係好，即係嗰台冷氣係好多人都係咁做，即係我同我覺得我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我都未識租屋住，我都係住喺羅湖賓館，即係樂園路啊湖背新村嗰邊，咁我住喺羅湖賓館，我假設有幾間髮廊都係咁做嘅，而且係好多話係好熱衷嘅。咁我因為我都有幫鎮開一間咧，成日幫鎮開一間髮廊嘅。咁咧我啱啱嚟初嚟報道嗰時候，咁都有洗下頭嘅。咁我都係日日都洗頭啦。但係當時我仲有頭髮嘅，唔係而家咁樣㗎。啊！即係講起真係有啲心酸。咁樣我係見到，咦？呢次見到熟咗，咁可能我幾個月之後冇見，幾個月之後，第三個月翻返去見到嗰條女大肚㗎啦。哎，我唔做啦，我同佢香港佬結婚啦，咁撚樣都有嘅，話聲你聽。即係嗰條女可能即係嚟做咗幾個月，跟住就俾呢條佬買中出去請食飯，買撚咗中雞溝撚埋。跟住搏撚埋，跟住大撚埋肚，咁咪焗要生埋。我係見到唔好好多啦，我係見佢都有幾單咁嘅 case 囉。咁我話即係我真係到而家啦，都係講句，我到而家都明點解係要買鐘出街，仲要請你食飯，我溝你咪溝你囉，我溝你咪等你放工囉，先食嘢咪我晏啲嘢啲先食囉。是不是我使乜嘥啲咁嘅錢啫？但係嗰陣就好多人呢就落此不倦嘅。即係中港司機啊買得佬啊就落啲食稿交就交唔到女。即係唔同我哋嗰啲真係落啲食稿即係要幾多有幾多。咁就交唔到即係唔夠我哋溝女啦可能係咁樣啦。咁咁焗住去再搵啲發花。咁啲發花就有容易㗎喎。即係開頭你唔受溝咩？唔受溝唔緊要話，咁你我買咗鐘俾錢你，你都焗要同我出嚟㗎啦。咁嚟的你出得一次，出得兩次，出得三次，好多女都願㗎。即係你又得人送下嘢啊，同佢牙牙相長啊，咁嗰啲女就手到拿來。而且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嗰啲女咧，即係改革開放嘛，啱啱就小明講緊，即係改革就難啫，開放就易啦，因為子女都開始學識咩叫開放㗎嘛。咁咪除褲就得㗎啦，開放就係咪先。咁咪個個都即係比較容易比上到囉。咁就容易上到容易溝女囉。嗰時又比較少啲趙元松㗎。即係你知道香港人呢係搞得到呢個市呢。即係你俾啲香港仔呃人即係趙元就松㗎再玩得完即係玩得多。所以搞到啲女喺大陸嗰啲女咁樣難溝㗎嘛。以前唔係㗎以前啲女好容易溝啊。即係你基本上你晚晚都搵一個全場最靚嗰件你就溝到佢㗎啦。即係你發只要你個人事正正唔好年紀大大你就溝到佢㗎啦。溝到佢如果你唔係諗住趙元松呢幫完之後喺埋一齊呢咁呢其實呢你會有好多中港婚姻嗰隻手。但最衰就係啲香港仔屌緊完就跟住走佬失蹤。咁咪搞到話而家呢啲女嘅又越嚟越難屌就係咁嘅元素㗎嘛。咁所以呢而家呢我哋話呢個嗰啲咁嘅鬼市場呢都係咁樣㗎啦俾三嚿水。咁你話曬俾三嚿水係咪一定要唱雞呢我覺得就唔需要㗎。咁我三嚿水你咪叫條女陪我出去食飯囉唔會唔得㗎都係一樣啫嘛個場又嗰個經理又賺返咁嘅錢條女又賺返咁嘅錢就算唔得我私下約條女啊我又畀邊三泡水我出頭你我同你出去食飯囉啲女都唔會唔制㗎咁咪好咪好好似以前八十年代咪九十年代初咁係咪先即係但係你即係我都係即係始終都有一段咁嘅時期係會咁樣㗎喎、哦。即係其實而家咪行返以前嗰條路囉。咁同以前有咩分別啫只係以前平啲而家貴啲咋嘛係咪好啦咁而家都差唔多啦。咁好啦差唔多年近歲晚啦。咁希望大家 啊，唔知道我有冇大家乜冷嘢啦，都系嗰句啦，神山虎我买啦，因为我唔知扎唔扎住啲货过年好啊。咁第二就希望大家收埋继续有打赏啦。第三系好紧要噶呢样嘢，我想做一集神山虎广告杂志啊。咁咧就想问下啲网友对神山虎有咩意见，有咩唔明咧？你不如就留言去我Facebook 啊，或者去我个 WhatsApp 嗰度留言，咁大家我就尽量喺个节目度解答下大家啦。咁即系几年冇做过呢个广告杂志啦，咁我都要宣传下自己啲波特噶嘛。咁好啦，咁下个礼拜应该我恩仔做节目噶啦。咁到时大家再见啦，好啦，拜拜。